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齐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翻嚟，首先就講下呢個台務，希望大家支持城寨就可以用 FPS 二六二，唔係二六二九，6809941，6809941，呢個就係轉數快。咁另外咧，你就可以 join 呢個 Patreon。咁咧，頭先咧，等我 check check 先。而家哇，蕭生好勁喎，蕭生全球排名去到第六咯， 係咩？ 係啊，喺 Patreon 裏邊啊。 哦，咁啊，老蕭佢自己本身淨係講佢嗰個 YouTube 啊，已經係60万 啊， 多過啲普通話人啦，其實已經啊， 係啦，咁我哋都超過8000啊，而家去到8026，咁樣咧就我希望這個禮拜可以去到10000，咁所以大家咧就 Patreon 咧就係、是、而家打咗嗰個網址出嚟啦，咁你 download 咗 apps 之後咧就 download 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加入噶啦，咁我哋有三個。支持的一個級別的，一個就是10元，一個就是20元，一個就是30元，那就叫做在城寨裏面的三條街名來區分的，我們叫做就是叫做光明街，就西城路和龍津道，那麼龍津道是最大的最長的，那麼30元美金的，然後中間你住在西城路就是20元，你住在光明街就是10元，那麼希望大家可以呢就面對呢個黃標封殺，即係 YouTube 對好多網台嘅封殺咧， 係啊， 大家都要行呢條路噶啦。 啊，我哋而家都行緊呢條路啊，而家都係 啦。咁就大家都需要另闢呢個收入嘅渠道啊。咁如果你覺得係值得支持，因為我自己估計，其實呢個政治風暴咧，下一步就會刮嚟呢個網台嘅。 係冇錯， 已經係感受到嗰個嘅。北風嚟緊 嘅啦，係啊！你啲港台咪就係咁樣咯，係 啊！成個港台而家連呢個左右紅藍綠都賴嘢 啊！左右紅藍綠擺到明係講個人意見嘅啦，其實係， 同埋都好穩陣嘅啦，其實已經都掟到雲嘅啦，其實根本係佢而家連少少，直情係將個標準 set 到咧係零容忍啊！我話俾你聽，零容忍，總之係官方嘅，有機制喐你嘅，一句嘢都喐你，學校如是，港台如是。大學裏面如是，中大通識教育的課程考試如是等等，全部都是零容忍，一嘢就喐到底。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面對一個好大嘅危機。咁我哋今個星期六咧，有好多朋友就反映咧，佢哋因為未必係過去咧活躍喺呢個網上 apps 嘅世界。咁就我哋會喺我哋城寨呢度咧，就係有一個叫做 Patreon Day， 就所有。不識用呢個 Patreon 或者不識 download 或者不識加入的朋友咧，你就可以在今個星期六晏晝2点至5点 兩點至五點上嚟，咁我哋就會教大家用好快嘅時間啦。當然就唔可以聚集，因為咁所以用好快嘅時間咧，就會幫大家咧去裝呢個 Patreon。咁你可以繼續上嚟買咖啡豆啦，亦都可以繼續上嚟買呢個澳洲綠水嘅。咁就係今個星期六嘅兩點至五點。咁我哋有專人幫大家咧係去入呢個 Patreon 嘅唔同嘅 tier， 就你哋自己揀嘅。咁好啦，翻翻嚟頭先講，有人問我對葵涌警署呢單案點睇，我覺得唔係個人問題，我覺得係一個背後係一個更大嘅勢力，係利用警察去進行政治工作。 係 呢啲政治工作就係製造一個本地恐怖主義事件。呢啲本地恐怖主義事件其實係同元朗恐襲係一樣嘅。元朗恐襲係有政治勢力去推動嘅，係要令到咧威嚇到你香港人唔敢上街啊嘛。你方佢特登。貪過癮、貪得意，整蠱飛天男啊！梗係唔係啦？係因為佢要製造一場大龍鳳出嚟，係打窒你班香港人啊嘛！打窒到一個地步，就係由民兵執法，然後睇你哋班友仲敢唔敢上街。所以亦都係，所以我話葵涌警署事件點解同一日會爆發記嘢恐嚇啊、PK 鬥？你諗下，結果我今日行個報攤，除咗蘋果係講葵涌警署之外，所有官方、親官方媒體都係講緊。警務處長被恐嚇，同一日喎， 鄧翻雲咯，專登係， 唔係咯， 係咯，好明顯啦， 好明顯啊！我覺得喂，大佬 咁巧，咁巧啦， 點解咁 obvious？ 即係如果用共產黨嘅思維，就係不遲不早，偏偏喺同一日發生呢件事 啊， 係嘛？你問我，然後警察嘅高層係到今日都冇對葵涌警署自編自導自演嘅恐襲事件係不止一次喎，其實， 嗯。 看看 我想看看你還忍得多久，你越不說就越證明背後是一個政治陰謀，你越不說話正常，我相信你在如果是芝加哥警察總長一早自己出來鞠躬是不是道歉跟著下台啦， 你找芝加哥警察總長跟他比啊 大佬， 不過美國都很多黑警了，其實已經是 喂很簡單你不要說多，我當你是東莞公安局局長，如果你自己策動放炸彈，你共產黨不動你，你看那個孫力軍好像說他是撐黑警的黑手來的， 他就堅 定流呢， 香港他有份，但同時間你現在孫力軍 江派人來的嘛，就是周永康的馬， 郭文貴這樣說，現在他出了事，當然是擺埋去啊，即係啊， 周永康 咧就係講啦。咁但係其實講真啦，你講以前啊喺呢一個公檢法出身，喺呢一個強力 邊個唔係周永康 為同事？會同阿周永康有任何拉楞啊？一定有啦。 唔係咯，但係佢哋會過底噶嘛？ 只不過就係話你而家你要將佢打為對立面，你一定係將佢哋即係綁埋一堆嘅。其實係， 但我唔信喎。習近平掌政已經差唔多進入第二任嘅大佬啊。 係啊。 點可能公安局港澳台負責嗰個人仲係老周嘅馬仔？我打死我都唔信，真係。 其實同萬雲偉嗰個原理一樣啫嘛。萬雲偉即係其實嗰個俾人 國際刑 間嗰個國際刑警一哥俾人 個老婆話唔見咗個老公嗰個， 咪就係咯。咁佢拉翻落嚟之後，你而家咪就係將佢燒埋去阿周永康嗰沓咯，係嘛？佢就話其實你哋自己以前嗰啲流毒未清，咁就又係喺度謀反啦呢啲乜嘢。但係孫力軍呢單嘢好牽強啦，就係、是、其實佢自己個罪名又好搞笑啊，就係話唔夠敬畏啊嘛。不夠敬畏習近平嘛，是吧？ 其實不是，我覺得即是莫須有。 是。 是吧？莫須有即是說那個孫力軍的罪行是不可以公開的。是不可以公開 的。我懷疑啦，即是純粹懷疑啦，即是我覺得習近平這陣子就很害怕，其實就是。 個個都鬼影彤彤啊。 害怕到呢，其實為什麼這個劉兆佳去解讀上個禮拜為什麼要拉啊，即是黎智英啊，即是15個 犯 人啊。他就說，其實他已經爆響口了，已經是。即係劉兆佳講啦，佢就話而家個國際形勢咧就好嚴峻，咁就好多國家咧其實而家都喺度針對緊中國，咁所以咧就而家要做呢啲嘢咧，就證明到俾呢啲咁樣嘅泛民後面嘅主子睇，咁啊叫佢哋唔好亂嚟。 呢個梁振英嘅講法咯， 梁振英咁講，係 啊， 呢、這、一個人民日報嘅評論文章亦都係咁講， 老劫人質遊戲咧，其實 係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就白，即係其實。好清楚啊，其實 靠山鎮府啊嘛， 呢個好明顯一個政治行為嚟噶嘛。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做完呢啲嘢之後，以為人哋美國佬唔出聲，但偏偏你而家見到美國，你見到 Nancy Pelosi 出聲啦， 英國啦，紐西蘭啦， 紐西蘭啦，同埋就算歐洲啦，其實意大利佢哋北方聯盟亦都有人出聲啦。其實係呢個在野黨嚟嘅喎，在野黨點解出聲？因為覺得 幫你香港講嘢有票啊嘛，其實係 係咯， 係咯， 因為全世界都開始反華啦嘛。 仲有就係、是、Joe Biden 都出聲啊嘛，而 Joe Biden 出聲咧就話。喂，我哋呢個時候啊，梗係要 stand， 即係 stand with freedom 啊 ，stand with Hong Kong 啦。只係習近平，而只係 Donald Trump 佢之前講過啊 ，stand with Xi Jinping 啊，我做總統就唔會咁樣做啦，咁樣樣。呢、這個好好笑嘅，呢、這個係，即係話咧，嗱、這、呢個唔係話淨係即係北方聯盟，呢、這個意大利嘅北方聯盟撐香港咁簡單，而家連美國總統選舉都攞呢樣嘢嚟做一個大是大非嘅一個辯論問題啊嘛。 好啦，嗱。我覺得就係咁我初步嘅觀察咧，總結曬呢個禮拜發生嘅事，加埋上個禮拜發生嘅事咧，而家就抗疫之後反送中修例下半場就開波啦、嗯。下半場開波主要嘅誅滅對象就係和李飛，唔係所謂嘅勇武激進派啦。勇武激進派佢覺得用公檢法對付佢哋，見一個拉一個。 嗯、 但係對付和李飛咧就複雜好多啦。和李飛後面有外國勢力，亦都有香港英治留低嘅一套政治文明嘅體制。嗱，你見到鬱國榮亨係要拆解將英治留低嗰套嘅體制，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唔係你中聯辦説了算噶嘛？佢而家就將呢樣嘢踢開。好啦，鬱吳海怡、李柱明呢班咧就係做俾美國佬、英國佬睇嘅，就係話佢當梁振英講法啊嘛，就係、是、等你啲主子認識到你啲咧唔係唔可以喐噶嘛。呢、這個就係佢哋自己嘅思維啦。我就中共嘅鬥爭係以誅殺對方嘅僆開始噶嘛，佢、當咗佢哋係美國英國佬嘅僆啊嘛，吳海怡就最明顯嘅，我覺得，因為事實上佢已經唔喺個政治漩渦裏邊咁耐，但係中共一路針對佢嘅，我覺得係好、清楚嘅。咁所以咧，黎智英、吳海怡同埋呢個李柱明咧，嗰、那個就係老劫人治嘅方法，就係、準備喺日後美國佬開拖處理香港問題嗰陣時咧，就揦住幾件人治喺手先。但是他又不敢去到盡，為什麼呢？因為五月美國國務院就要提交一國兩制報告給 CECC 審核，是否延續香港的特別這個香港獨立關稅區的這個安排所以他呢，現在我覺得對郭榮亨來說呢，都是以空為主，看看星期五的選舉是怎樣、但是你問我，郭榮亨也都沒有路退的，事實上就算郭榮亨話、哎：你 DQ 咗佢都好，接上去嗰個係陶謹申嚟嘅喎。其實咁啊點咧？咁你不如就話我連呢個所謂 seniority 嘅安排，去接手呢個內會主席選舉嘅安排都毀埋佢啦。既然你都覺得你可以決説了算嘅話，係咪？咁你咪直接指派梁君彥，指派一個人做內會主席咁咪仲好？我覺得即係話點去到咁嘅地步？ 陰點呢個內會主席係 啦，橫掂去到咁嘅地步， 然之後又 ban the rule 係嘛，然之後又去呢個禮橫節曲，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咧，連內會嗰個規則啊，都係牽涉到呢個中央同埋香港嗰個即係關係嘅，用基本法嚟解釋。 喂，如果你係監督權嘅話咧、權力係轉授嘅話咧，其實立法會嘅保安喺拉阿范國威落台嗰下唔夠大力，都可以譴責佢嘅。 係啊。 譴責呢個立法會保安，點解唔用力坐落地下咧？咁啊，其實都可以噶，係咪嗱？所以我就話咧，中共要夾硬嚟咧，我哋香港人咧係冇辦法喺體制上同佢抗衡嘅，因為佢可以粗暴地去做 N 咁多樣嘢。我成日都話你做乜都得嘅，其實坦白講，你搞政治暗殺都得嘅，其實問題就係你要付出咩代價啫嘛。香港新疆化嘅後果係咩咧？就係、你會面對一個動盪不安嘅國際城市。這個動盪不安的國際城市是會長期變成是北愛爾蘭化，這個就是我一早已經預計了，就是香港會走上這條路。北愛爾蘭化就是什麼呢？不斷在金融區射催淚彈，不斷會出現這些情況。你以為你做完這些事香港人就會回家睡覺、我覺得不是太天真、你以為這樣美國佬就會蓋牌不跟你玩下去？你拉幾個人質回來，然後跟住武漢肺炎呢單嘢，你以為你搞香港就可以將武漢肺炎呢單嘢攞多一粒籌碼喺手，將來去 leverage？ 我覺得好幼稚喎，真係。仲有，我覺得今次中共現真身喺香港咧，係真係打開一罐蟲啊！其實點解咧？中共最成功過去，我成日都覺得係咩咧？佢一種我哋睇電影裏邊咧。異形入侵嗰種方法，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喺異形之前有一套 B 級荷里活電影叫做《怪形》The Thing，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 我不知道聽眾有沒有看過，是一個 B 級片的導演專門卡達做這個導演的，是先入侵了你的身體然後破肚而出的嘛。 是不是有曱甴變成很大隻曱甴， 變成一個蜘蛛頭， 是的， 個頭然後下面伸幾隻腳出來在地下走的，那是異形的前身來的。咁呢個共產黨一路都係用呢個方法噶嘛，佢奪咗你嘅射，即係話呢個企業佢有齊曬企業嘅章程嘅香港上市公司， 係， 但係佢裏邊有黨委，個黨委就係異形入侵嗰粒蟲卵啦，嗰粒蟲卵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佢就會慢慢慢慢控制住呢個， 哇好核突啊， 呢個企業嘅所有嘅重要嘅 function， 係。嗱，華為咪就係咁咯，佢要做伊朗生意，要做北韓生意，絕對唔係任正非自己可以選擇，亦都唔係孟晚舟可以自己選擇。 其實你就係抵啲非常時候，其實呢啲咁樣嘅海外嘅華企，全部咪就係變真身咯。咁其實你而家見到噶，即係喺呢一個澳洲，其實嗰個咩陸地啊，嗰啲咩碧桂園啊，正正就係呢個疫情爆發嘅時候，佢咪係咁狂掃人啲口罩同埋 PPE 咯。 是 吗，即是其实那时候是 做晒你的货先。 而家就在數你了，喂为什么你这些行为其实而家你做到咁猖狂呢，因为而家呢个阶段呢就不是淨止數呢个 PPE 同埋數呢啲咁样嘅口罩咁简单。呢样嘢呢其实就係衰格到上个礼拜呢佢开始呢就喺呢个云南嗰边呢就开呢个水閘呢去閘住人哋上流啲水。 湄公河上游。 係啦，湄公河上游啲水。搞到而家泰国呢就唔俾嗰啲谷物啊嗰啲米啊就出口，其实係。咁係人为地制造呢个粮荒。係啦，制造呢个饥荒。而与此同时其实佢知道㗎喎，佢知道有咁嘅后果，而家就係喺呢个时候呢台湾就係爆咗呢个中共其实係狂全球狂掃5000万吨嘅大米㗎嘛。 佢唔係淨係攞医疗物资㗎。 呢个係战争行为。 所有抗疫嘅或者係所有战争里面需要嘅所有战略物资佢都掃。 佢就係打呢个物流战嘛，而家係。 所有 係有意做呢样嘢嘅，其实係有意而为之嘅。你话呢个武汉肺炎係唔係一个阴谋，去一個統治全世界的陰謀，那個初心我哋唔知道，呢、這個可能係意外。 但係個行為就係。 但係而家去到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個行為 就係啦。 一開始狂掃物資，去到而家係咁狂掃呢啲咁樣嘅糧食，就係、是、一個戰爭行為啊嘛。 美國佬仲水喎，將嗰啲咁嘅3M1860一早期嗰陣時啊，係咁運到大陸添喎。 係啊， 係啊，結果自己冇。 呢啲咪真心交咯？呢啲咪係。 冇辦法啦，喂大佬啊，你又係真心交，又有呢啲加價呢啲咁樣，為咗利益。係咪 ？Donald Trump 呢頭截呢個鹹濕菜米路嗰陣時，你嗰度 Lady Gaga 就開個水喉，嗰啲全球嗰啲人捐幾億嘢，大佬，大佬咩人嚟㗎？世衛佢知唔知道世衛做過乜嘢嘢啊？真係 Lady Gaga 個老母就係世衛嘅親善大使。 唔係 Lady Gaga 啦，即係呢啲咁樣。 我覺得佢唔係反 Donald Trump 反到上腦啊！好多人以為 呢啲左膠明星， 我覺得唔係左膠，係利益。 呢啲真係利益。 佢老母係親善大使嚟㗎嘛 ？NBA 嗰啲一樣係咪？ 咁佢老母攞住。WHO 親善大使個朵咪可以招搖撞騙咯，一樣有個講心理衛生、精神病嗰啲組織㗎，佢老母係有個咁嘅慈善組織㗎。當我鹹濕菜委任我做 WHO 嘅精神健康大使嗰陣時候，我攞住呢個名咪周圍去籌旗咯，呢、這個咪利益咯，係咪？當你 Donald Trump 要封殺呢個世衛嗰陣時候，呢啲加格咪開條水路俾佢咯。香港嗰啲咁嘅撲街走去捐錢嗰啲，好鬼死啦，真係！ 其實你見到即係呢一個老共啦，佢統戰呢啲娛樂圈啦，唔係話淨係統戰成功香港咁簡單，荷里活都好成功喎，其實係。 係 Lady Gaga 翻去武漢開演唱會啦，好快。 好快啦。 係啊，唔使黐牛肉喺身啊！阿陳志雲話黐啲野味喺身啊嘛，可以。佢最出名嗰件牛肉衫掛啲蝙蝠喺度啦，今次。 係掛啲蝙蝠。 係啊，呢啲咪要香港人全球聲討咯，呢啲咁嘅垃圾明星，我覺得。你平時唱歌好與壞，佢都唔係一個壞嘅歌星，我覺得。是吧，上次那套電影那套什麼鬼東 西，哦，什麼跟啊 A Star is Born 啊 Star is Born 啊， 是啊，都不差的那首歌都我都喜歡，但你看到這些這麼幼稚病發作，最後什麼原來屌一揭開又是利益，真是撲街來的，真的。但是講回剛才我們講那個的對香港的政策呢，除了老劫人治之外呢，亦都是全面管治權的實現。為什麼在九月之前發生呢，他就要 set 了個先，我告訴你，set 咗個背景之後咧，我無論你嗱中共嘅做事方法咧，佢而家咧，因為佢冇任何嘅內部制約咧，佢可以噏分，即係叫做先下手為強， 係冇錯， 叫做危機管理就係超前危機管理。預見到個危機會發生嗰陣時候，佢會超前去做定一啲嘢先。 冇錯，即係其實點解 對沙包？ 點解佢買大米、狂買大米、狂掃呢啲咁嘅醫療物資，就係咁嘅行為啦。 是啊，因為他哋習近平就好強調科學治國咧，其實嘅意思就係咧，根據信息數據，然後做一啲超前嘅決策。 啊、 香港九月選舉咧，而家四月咧，佢哋已經做定噶啦。 咪所以咯，即係呢個節目我哋之前都講過，就係、是、其實如果呢個世界即係一定會有資爆來臨嘅話咧、最早知嗰句就係老共，而老共俾我哋。早知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做一些很非常很奇怪我們是摸不著頭腦的行為的，其實是即等於現在你很多這些鎖國的象徵去買大米 去搞這些這樣 去落閘、啊、 匿入地堡 是啊，匿入地堡啊，同埋而家就係收人哋啲 passport， 你知唔知而家收人啲 passport 咧？其實而家好多嗰啲公務員 收非洲佬咯。 非洲佬一回事啦，但是國民是收 passport 啦， 唔俾佢出國， 係唔俾佢出國啊，其實係， 因為佢走資， 可能係啦，呢、這個有嗱，即係比較善意嘅講法啦，就係、是、其實嗱，經濟係唔係都撲街噶啦，收你嘅 passport 咧就唔俾你走資。另一個講法就係其實你話，即係其實而家真係準備鎖國啦。其實而家就係嚇唔俾你哋逃出去啦。 真 係 食草咯，咁就 係啊，咁啊真係食草嘅。其實係咁，仲有佢核試啊嘛。上個禮拜即係俾人哋揭破，其實佢呢個核試咧，羅布泊核試啦，其實佢唔係話呢個武漢肺炎之後嘅事情嚟嘅，係舊年一直以嚟都做嘅。嗱，即係話頭先我哋講嘅所謂戰爭行為呢一個咁嘅陰謀論，武漢肺炎究竟係唔係？这个即是统治世界或者搞乱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政治行为呢，你见到罗布泊的核试和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是同步进行。 还有啊，很多人没有留意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东海 是 随时爆锅的。 是因为其实现在见到 东海 辽宁号就是这样在挑衅你的第一岛链嘛。 是啊，在東海啊，不在南沙啊。 是没错。 是東海、啊。 因为東海即是如果你第一岛链近住台湾，那其实他自己本身都觉得有些把握多一点，因为近嘛。 韩台咯。 是啊。 是啊，東海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局面里面呢，共产党之所以在这个疫情抗疫世界疫症高峰、在香港倒行逆施採取最激進，我覺得是自1997年以來最激進的行為、最左最強硬的行為。目的就是什麼呢？我覺得他除了是對面對世界的威脅之外，他內部政權不穩、這個我就觀察共產黨的外交和內政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孫力軍為什麼這個時候被人家撤換，這個時候為什麼違紀違法，我想很可能呢，其實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習近平可能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现在很多红二代已经分批作反了嘛。 陈平陈平陈平出来的消息就是啦。 是啊，那他们讲这些说话呢，一定后面其实会有一些人去支持的，其实是。 是不是这个任志强啦， 是任志强 不知道去哪 里。好像说释放出来的，但这个我们没收到任何消息。但是即如果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要清算这个孙力军，他就是怕其实你们是有勾结，或者是这红二代就是 offer 这个孙力军其实是去作反、其实是。 如果不是他一个政权处于危机、我觉得他不会选一个这么差的时机、他可以为了九月的选举暗地里做很多污糟邋遢的事，其实过去都一样的、 其实搞到 这 dirty works 其实搞到这么大镬，九月的选举呢其实是一个 picture 里面一个很小很小的。 我觉得他们根据数据已经 portrayal 到九月他们会选输的了、所以就预先废了立法会的武功， 即係等於而家要廢，已經係廢咗區議會嗰個武功一樣啫嘛。 而家唔係咯，區議會撥款嗰啲買口罩嗰啲款全部冇做到㗎。係 啊， 好啦，這個就牽涉到 reshuffle 嘅問題啦。今次呢個政府嘅重組啊，絕對就係以北京中央去落實全面管治權為主導。你睇佢喐邊啲位？ 係 首先第一個這個垃圾桶本身係自己人啦。 係冇錯。 咁點解垃圾桶都要喐？就俾民建聯嘅呢個徐英偉接手呢？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垃圾桶和曾德成都是傳統的香港政客， 有些底線的， 有些底線。 因為呢就其實上個禮拜呢就 垃圾桶消失了很久了， 是你上個禮拜見到呢、泛民的啲區議員啦，即係其實主要係趙家賢佢哋啦，就去示威去投訴，就係話點解突然間 cut 呢啲區議會撥款？因為有啲區議會啦，即係好似葵青區啊 ，cut 咗成百幾萬咁多，其實係。咁喂，大佬而家抗疫喎、抗疫而家唔係應該多啲撥款去做啲物資啊咁樣樣嘅咩？ 零三年嗰陣時就係咯。係 啊，咁你而家呢個時候你竟然 cut 撥款啊，咁即係倒行逆施啊！ 費事益你啊嘛。 咁所以而家佢就 即係佢咁樣做，佢就話呢啲泛民啊，即係呢啲咁樣嘅隻啊，佢哋就咁講就話喂，其實你之前咧，劉江華咧應承過佢哋唔會吸撥款嘅、哦，就正正就係因為劉江華應承佢哋唔肯吸撥款咯。咁而家最後尾 cut 啊嘛，最後尾 cut 梗係因為有政治壓力而 cut 啦。即係呢個 就係要政治掛帥啊嘛，而家中央要。 即係話。上面有壓力，你唔做，你頂住嘅就即炒無。 咪即係劉國， 即係阿聂德權一樣咯。聂 德權咪一樣， 亦係曾德成遠啲啦。如果你近嘅，你見到近期嘅例子就係聂德權，佢本身想出個聲明咧，就想模糊咗、碌過咗佢算，就等即係博大霧啊。就係話我唔提基本法廿二條，大家咧就叫好女兩頭門。好女兩頭門咧，就以前一國兩制呢一、這個呢、這個特區政府嘅做法嚟嘅。係嘛？即係其實咧，就係阿杜汶澤講嘅所謂即係 陰 謀 論啊， 係啦，係啦，即係佢就係 減低摩擦嘅陰謀， 佢就係要減低摩擦啊嘛。 即係聂德權就係一條陰謀啦。 係啦，佢就係一條陰謀啦。而家連陰謀都唔俾你做，我就要睇光曬。 咁啊，真係十隻白虎喎、 啊。係啊， 點止啊？真係十六隻白虎喎、 啊！ 而家咁搞法， 好明顯啊！真係就 嗱呢個咧，我覺得咧，首先喐就係徐英偉就係民建聯嘅啦，當然。根正苗紅信得過，同埋咩呢啲咁樣嘅，佢博上位啊，仲係。劉江華已經嗰頭近啊嘛。 嗯。 係咪？佢係九一年去參加沙田直選嘅區立法會候選人，佢都事實上好同曾德成一樣。 係。 佢犯不著為你去做到咁盡而留下千古罵名啦。 嗯。 佢都冇鬥志噶啦，我諗喺官場都。 係。 佢而家咪揾個咩啊？想上位嘅咯。徐英偉啲咪啱咯，副局上去，副局上去冇底線。我就係話習近平用人，今次充分係體現到喺呢個重組裏邊嗰種對幹部嘅要求。點解呢？只有一個字，我話俾你聽，習近平對幹部嘅要求，英文叫做 ruthless。 習近平仲有一個用人之道咧，就係越級用人，即係其實 越級用人同埋做嘢冇底線。 嗱，點解越級用人重要呢？因為佢覺得就係話我冇料，喂，你都咁睇重我，咁 你咪笨曬我咯，你冇跟冇強嘛，因為 一嚟啦，一嚟佢哋就笨曬你，二嚟就覺得佢覺得你有即係知人之明啦，佢覺得就係、是。 同埋好簡單，我越級提拔你劉澤基， 係 你其他嗰啲友好 Q 憎你噶嘛， 係啊， 好 Q 憎你嗰陣時候。習近平講嚟講去喺內部講話講得最多咩啊？團團快快，即係團伙式 gangs up 啊，去對抗中央啊。 嗯， 作為一個獨裁者最驚係咩咧？拉幫結派。 嗯， 明朝皇帝最驚係咩啊？係結黨營私。 嗯， 喺朝中大臣結黨營私。咁所以你諗下，對佢嚟講，如果我越級提拔，好啦，第二個越級提拔叫做入境處處長曾國衛接任呢個嘅聂德权嘅位 置。嗯。 呢、這個可圈可點，呢、這個充分體現到習近平用人點止越級、啊。 曾國衛呢條友咧就好識擦老細鞋嘅， 即係北京市委書記。 係啦， 蔡奇嗰類人咯。 咪就係其實佢代表作，其實佢冇乜嘅。佢我哋唯一記得就係嗰次去日本就拉埋 阿鄭永信，阿爹哋叫我睇住你。 係啦，驚爹哋喎，即係其實佢爹哋咧係好重要的。 阿鄭錦忠咯，咪就係、 是、就好識去擦呢個老細鞋。同時間你見到上個禮拜，即係上個月係咪紫荊訪問佢啊？專登喺佢自己 office 嘅辦公室入邊，即係擺設咗習近平嘅大碟喺度啊嘛！嗰啲咁樣嘅造型大碟咧， 最中意啲咁核突嘢嘅，你知唔知啊？ 係啦，嗱，一隻就係大碟啦，隔離一張相咧就係佢同埋阿林鄭同埋習近平嘅合照嚟嘅。 係， 即係話咧，佢心裏面就係有習近平啦。而習近平就係最中意用呢啲人。你睇翻大陸嘅官場，包括而家呢個天津市委書記阿李鴻忠就係呢啲咁嘅人。嚇、啊！即係佢策劃出得好樣衰。 深圳市委書記 以前 係 江派 㗎，江派攋個嘢㗎。 江派㗎，係 啊。 咁仲有陳敏儀啊，亦都係呢啲咁嘅人。嗱、即係呢一個重慶市委書記。 曾國衛點解可圈可點咧？就係呢啲中共 reshuffle 嘅過程裏邊嘅用人標準，作為一個典範俾香港，你睇到啦，我哋係咁樣用呢啲人嘅。 係 一個入境處處長，個老婆係入境處副處長，兩公婆玩曬嘅，其實根本係。嗯仲有你見到佢仲用專業職系點解？唔用 A.O. 文官， 嗯， 聂德權就 A.O. 文官出身。你見到佢之前用陳國基擺入去林鄭身邊，掌管大內總管特首辦主任，又係入境處出身。 嗯， 係乜？我就話煙米海關紀律部隊就係成為共幹嘅培訓基地而家、 嗯。 以前港英年代考入去港大二級榮譽 Second A 一級榮譽考入去。做天子門生，四百幾個 A.O. 掌控全香港命運。而、家中共就話俾你聽，佢哋嘅人才培訓基地喺紀律部隊裏邊。 嗯， 最好你冇政治價值，你亦都冇政治信念。 係 紀律部隊只有服從啊嘛。 嗯、 你怎上位啊？咪靠服从咯、 啊。 第二靠咩啊？马房咯、啊。 嗯。 马房即系咩啊？擦鞋咯、啊。跟大佬咯、啊，就系呢啲咁嘅方法。好啦，你有独立思考，佢唔要用你聂德权呢啲、嗯，你自己谂条桥，以为乜都 flu， 等住保住香港嘅民望，保住中央嘅面子，佢唔要。呢、這個叫政治不夠硬、啊 嗯、 我話兩個標準、啊、中共用人第一政治過硬，第二工作過細。政治不過關、啊、其實係德權係點解啊？因為你不在適當時候協助中央亮劍，咪唔過關、啊 嗯、 你要撤回再撤回，要中聯辦現真身，自己親自出嚟釋法。 嗯， 咁你咪點解你唔係自己講咧？你聂德權 係咯。即係搞到我老細要自己出口 講，赤身露體露鞋喎、啊，而家係，而唔係你幫我擋咗佢喎，你按我嘅意思擋咗佢喎。 呢個真係皇帝的新衣係嘛？即係搞到我又要俾即係邊個講啦係咪？ 任志強 係又要俾任志強， 死都要扮出嚟扮皇帝，即使冇衫著都好。 啊， 我覺得唔係、 嗯。 其實我覺得咧有一種病態咧，要 Lady Gaga 個阿媽研究一下，就係叫做權力露體狂。 嗯。 我覺得亮劍就是一種權力露體狂嚟，權力露體狂咧，即係露體狂係咩咧？專係欺壓嗰啲咧，俾佢弱勢嘅，就係、是、妹妹仔，你睇下咁樣嗰啲啊， 即係佢係好自卑、好心虛， 係一啲好自卑嘅人先至會係露體狂。 係，咪習近平就係 佢跟住就想見到你花容失色，然後好驚嗰個樣。但如果當個女士的反應在度嘲笑佢，咦乜咁細嘅咁？ 係啊， 佢就即刻 試過啦。咪嗰陣時咪話你知見到好多咧，舊年好多學校人年咧，嗰啲學生咧， 學生搞係啦， 咪就係有啲阿叔咧，就係專登係即係睇住嗰啲人年學生 妹 咧，然之後就係露鞋噶嘛。咁、 啊、 然之後有啲阿姐出嚟咧，哇你咁笑㗎，你咁細㗎，好心你就唔好喺度獻醜啦，咁樣樣佢即刻走埋，即刻收皮啦。係啊，佢哋係咁啊，你對付呢啲咁嘅人咧，就係咁嘅其實。 好啦，所以我就话权力露体狂系咩咧？佢、啊、就佢唔系露呢个性器官， 系 佢要展露就系话亮剑啦，就系、是、我党决定一切，党、嗯、权力最大，乜嘢都系党决定，乜嘢都要讲。以前江泽民就算到胡锦涛年代都系咩、嗯？其实呢个由邓小平、由周恩来、刘少奇开始，就系党系隐蔽嘅，呢个系列宁时代嘅共产党嘅性格嚟。 嗯， 党。我就話異形模式就係咁啊！佢入侵咗你、嗯，你見唔到你個樣子變咗異形噶嘛、 嗯？ 你行出去，你仍然係淘寶阿里巴巴個老細嚟噶，馬雲《南華早報》仍然係一份英文報紙嚟噶。但係佢入咗噶啦嘛，已經係入咗嘅意思，佢控制住啲要害噶啦嘛、 嗯。 控制要害三大法寶，第一人事升遷，所有被中共入咗嘅組織一定係控制人事升遷。第二就係控制宣傳、嗯、對外宣傳。第三當然就係武裝力量啦、紀律部隊啊呢啲咁嘅嘢啦。所以我就話你睇到佢今次嘅重組亦都係一樣，你就睇到佢所謂佢最虛怯嘅短板喺邊度咧？第一，佢嘅短板就喺民政事務裏邊，因為今次嘅區議會大敗， 嗯、 被好多素人反對派嘅陣營立咗據點喺區議會，喺地方戰爭裏邊，對方佔領咗據點，所以佢要反攻。 嗯、 而呢啲老屎忽其實劉江華點會同你再搏啊？所以咪調個徐英偉去咯。第二，劉怡翔財經事務局局長點解會無端端落台，亦都唔喺風眼位。 劉怡翔本身係一個咧，我今日同阿毛哥做節目啦，咁佢就話佢認識阿劉怡翔啦，佢係一個比較謹小慎微嘅一個。 你睇到嘅以前其實亦都唔係咩高管，其實只不過係 mortgage company 過嚟嘅啫嘛， 好 按揭證券公司過嚟 嘅 好似係。 係啦，即係佢係一個好專業、一個好謹小慎微一個官僚嚟嘅。咁啊，正路嚟講咧，如果佢唔會，即係應該佢唔會犯咩大錯啊。但係問題就係佢管嘅係父母局啊嘛，佢管嘅父母局，佢係咪 政府公共財政咯？ 係啦，係咪正正就係因為有所不為，先至去炒咧？呢啲人係。 好啦，而家調任呢個許正宇就應該係許曉輝嘅細佬嚟嘅，咁、 啊、 咧就係、是、民建聯嘅常委，亦都同徐英偉一樣，都係民建聯嘅人，根正苗紅，福建幫啦，應該係。如果許曉輝嘅係即係嗰個嘅家庭出嚟嘅話，福建幫，福建幫就即係畫咗條鬼腳去老習嗰度啦。好啦，點解係財經咧？ 係，因為就係管 你都睇到噶嘛，第一管住香港嘅外匯投資，你以為金管局主席話事咩？陳德霖都交班啦要。好啦，跟住到時到後要打開庫房，將香港嘅財政儲備投資喺一帶一路裏邊嗰啲獨債券嗰陣時候，邊個決定啊？ 嗯。 第二， 內地在美國上市公司要回來香港上市的時候，那些 compliance 那些東西要放水，SFC 不放，要財經事務局長去親自去指揮 SFC 的嘛，這個是很關鍵的位置。你問我這個位置甚至比陳茂波的位置更關鍵。還有他是控制著政府內部那個大掌櫃來的嘛，副務局長是政府內部的大掌櫃來的嘛。第三，去到楊偉雄，楊偉雄會不會因為楊偉而辭職呢？當然不會啦，他亦都不會自己走，因為這個是絕對是一個廢人來的，科技創新科技局長。 啲人話佢就好識擦鞋，唔係，即係佢係好識吹水嘅，即係其實佢似啦，佢啲似大陸咧嗰啲山寨差，嗰啲山寨廠嘅廠長啊，即 係我見過 Steve Jobs， 你見過未啊？嗰啲咯， 即係嗰啲咯，即係乜都話做到，乜都話掂當， 係 啊， 哦，要蘋果嗰只係嘛？得，係 啊， 兩日交貨， 咪就係呢只咯，就係 五 G 啊，得啊。是啊，一萬像素。 他是一個懂講英文的山寨廠廠長來的。 其實就是一個科技包裝的老 sell， 亦也不是什麼科技界的名人。根本以前出來，在數碼港做過總經理，我還記得當日經濟日報訪問他，他說數碼港做科技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數碼港很多人拍婚紗相，外面有個草地嘛。他說那些婚紗攝影公司是用數碼相機的，所以符合數碼港的政策目，是這樣說話的，這個人。好了，今次換他第二個一樣 的。那現在你 3D 口罩也是的，其實 垃圾啦，那些 3D 口罩大佬，我的科技水平高過他啦，是吧？你看我外面那檔東西，秒秒鐘幾百億上落啦，在美國上市啦，真的。好像我就說這個要面對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中美貿易戰之下，美國要動香港，除了是金融，就是這個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你不坐過自己人，這個叫做薛正行，亦都是由這個機電工程處上去跟陳帆那條水。 哇，這些東西你這麼敏感，你知道特朗普很什麼的嘛，很 sensitive 的嘛，你是不是 stay control 的，你是不是 stay on 的， 台灣記者都拍走 了，即等於他怎樣去對付這個黃悠悠同埋呢一個台灣温兆倫，係嘛？亦都係咁樣去做，係嘛 ？Cut him out， 係嘛？即係呢啲嘢你呃唔到特朗普嘅喎，其實係，係嘛？ 你諗到呢啲咁樣嘅專業職系嘅人，根本你叫佢去做一個嘅問責官員，佢連見到記者講嘢，叽叽格格，叽叽格格， 係 你見到嗰啲陳國基出嚟講嘢，邊度得㗎？坦白講啊，任何一個我哋做節目嘅區議員嘅水平都高過佢啦。根本冇辦法面對公眾，亦都冇能力同公眾溝通。但係中共而家起用嘅係咩咧？其實係一個喪屍政府，我覺得同汪精衛嘅政權同溥儀嘅政權係冇分別嘅。即係關東軍嘅首領，再加呢個土肥圓然二嘅特務，就控制住溥儀嘅政府。 係 林鄭就係一個溥儀，溥儀下邊有個叫做鄭孝衰，有個邊個都好係溥儀嘅人。但係關東軍好似空靈咁樣。逐個逐個擺喺隔離夾住你哋，然後你成個溥儀嘅王朝裏邊，其實其他人做教育部長咩都冇屌用，最終都係關東軍參謀本部自己決定嘅。其實嗰啲嘢，所以對佢嚟講，擺個聽話嘅自己人就 OK 嘅。你見到每況愈下就係咁啊！你見到香港而家呢班咁樣嘅三十幾萬人工，你諗下，如果你係私人機構，你揸住三十幾萬人工，你咩數？你咩十億、二十億數啦？我諗。最少啊，大佬呢班咁嘅垃圾，專業職系上去冇任何政治訓練嘅垃圾，就係因為咩啊？就係因為佢哋唔會挑戰中共交俾佢嘅政治 order。佢要嘅其實就係將特區政府 downgrade 到去成為一個等於東莞下邊嘅寮埠鎮政府一樣。東莞市政府都唔係，係東莞下邊嘅橫力鎮政府啊。你諗下係咪啊？而家跟住你。其實聶德權去羅志剛的位置，我估就是林鄭醒俾自己人。 係，咁呢個好明顯。 如果唔係就要走㗎啦，其實根本。 你咪見到啊，羅志剛 根本就應該炒㗎啦。 羅志剛係好明顯係俾人哋逼走。 所以就逼退羅志剛，空個位出嚟俾阿聶德權啫嘛。 係啊。 點解啊？因為聶德權就未夠鐘退休，羅志剛62啦，好似。 聶德權係最後生㗎嘛，喺嗰個政策局局長裏邊。 如果喺呢單嘢裏邊，佢即刻落台走。 係啊。 林鄭政府顏面何存？ 嗯。 是吗？仲衰过溥儀。 系， 你以为咁样 可以幫到個選舉絕對唔會。佢而家諗緊嘅其實唔係選舉政治，我 其實冇用噶啦。而家你成個特區 政府，佢真係捉緊一盤好大嘅棋啊！ 佢真係掏空緊咧一個特區政府。呢、這個其實係好早嘅時間啦，其實係一月啦。呢、這個亦都係劉兆佳。其實劉兆佳呢排講啲嘢幾準嘅。劉兆佳佢一月嘅時候咧，呢、這個駱惠寧上任咧，佢就話其實將來嘅角色啦，呢、這個中聯辦嘅角色啦，佢就會唔係會同呢個特區政府保持距離嘅，佢哋係會更加積極咁發聲啊，亦都係會做啲指導性嘅工作。而指導性嘅工作咧，其實咧喺早喺兩年前咧，你見到阿曾玉成咧，其實佢亦都寫文講過，中聯辦嗰個角色咧，其實要變嘅啦。我諗佢要變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咧你哋都知㗎啦，你哋都擺明知道。呢、這個中聯辦咧係唔會守基本法22條㗎啦，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喂你明知道老爺平時喺屋企咧係會搞自己個新抱嘅，其實係、 啊， 只不過咧，喂我個仔翻工嘅時候我先搞新抱，而家就不滿足於咁樣，我直情就算你個仔啊翻到屋企咧，佢就當住面就要搣你新抱嘅啰柚。就是要做俾你睇出 呢啲 A V 情節嚟啫， 呢個擺明就係 A V 情節啦，呢、這個就係、是。 跟住就趁個仔瞓咗覺， 係嘛？ 冇可能嘅現實上，我覺得 啊， 嗱，但係我覺得當然佢已經去到毀難面啊嘛，真係。好啦，毀難面我都話佢以往咧就係隱藏鏡人嚟噶嘛，中共係木偶師嚟噶嘛， 冇錯。 藏鏡人嘅好處係咩呢？衰咗就你咩？ 系啊， 贏咗就我出嚟威。黨永遠絕對正確，亦都唔需要道歉，亦都唔承認失敗，咁咪可以永續執政。 但係佢而家佢就搲爛塊面咧，佢做啲嘢啦，佢露真身啊，佢而家佢赤身露體呢個權力露械啦，佢就更加唔衰得嘅喎。佢唔衰得呢啲。 權力露械，我話好簡單嘅，如果香港人集體就笑佢話咁細嘅， 啊， 咁啊大鑊嘅咯喎。 啊 無地自容 喎，所以咪就係話我哋舊年做燈報嗰啲嘢咧，要繼續做咯。 我梗 係 要啦，我話俾你聽，同埋好簡單啊！以後遊行終點就取消喺政總啊！你問我，都要再去政總做乜嘢啫？同埋唔需要再去咩行政會議之前遞信，你叫阿毛哥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喂，大佬，嗰個係寮部鎮鎮長，係咪啊？叫做香港維多利亞鎮鎮長，你遞封信俾佢做乜嘢啫？你應該遞俾駱惠寧啊！我覺得。名正言順啊嘛，中國人最講呢樣嘢嘅喎。 啲網友啊，真係好快就即係嚇呢個腦補到啊，又話呢個枯木前犯啊，呢個義父 NTR。 NTR 係乜嘢咧？其實 你我唔知啊，你應該有啊，你以前出過本書噶嘛，應該有曬啲信。 我出過啫，唔係我睇過啊嘛，係嘛？ 係嘛？我都係你嗰度學翻嚟嘅啫，其實係啊。咁咧就其實而家就係咁啦，呢啲。冇辦法啦，即係而家咧，你日日都咁樣嘅呢啲咁嘅新聞咧，就好壓抑啊！ 有網友就話點止搣啰柚咁少啊？ 係咯，即係梗係唔止咁少啦！呢啲就啊， 唔係，但係嗱，而家去到就係夾硬嚟咧，我覺得。你見到成個 reshuffle 咧，係喺大手部啦，喺22條嘅爭議啦，係鬱郭榮亨啦，係干預立法會議員嘅行為啦，等等咧，所有嘅 context 裏邊發生嘅。 嗯。 咁你就知道咧，其實嗰個係四中全會嘅 game plan 嚟嘅， 係， 亦都係駱惠寧落嚟嗰陣時 講咗嘅，呢個係 帶住嘅嗰個 agenda。 係啊，唔係，所以其實我見到李柱銘講咧，就係話：，你不如啊，習近平直接宣布而家全面管治香港好過啦，根本就 佢就係、是、 真係好天真， 真係好天真，大佬真係要搣佢啰柚啊！ 真係要搣佢啰柚。喂，大佬，跟住即係呢個咩啊？我今日陳淑莊就喺度講話咩？ 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啊！ 係、哎、啊，又係講嗰啲説話啦，即係話，咁你不如啊，你直接坐喺呢一個直接坐喺呢一個禮賓府啦，咁樣樣。 其實而家唔係咩？ 佢都唔使坐喺禮賓府，根本上我覺得而家習近平要啲乜嘢咧？嗱，佢首先。嗱，點解我話要睇下劉兆佳？佢劉兆佳以前好登啊，但我而家佢覺得佢啲嘢咧，其實佢幾摸通習近平嗰種脾性。第一，佢就係話佢上個禮拜啦，點解突然間就係話要搞呢、這、一個即係嗰啲即係要搞呢個國家安全立法啊啲乜嘢啦？佢就話而家。唔淨止係要即係阿駱惠寧講嘛，該立嘅就要立嘛， 該 修改 就要喐啊，該啟動嘅要啟動嘛。 咁佢就講啦，就係佢預言咧，就而家呢一個中央咧就想就喺香港將嗰啲古老嘅殖民地法例咧就激活咗佢，該激活的就激活啊嘛。 而家咪就喐啊，鄭麗瓊嗰啲咪咯。 係啊，嗰啲咩叫做煽動意圖罪就係呢啲啦。 告啊，李柱銘嗰個係咩啊？佢唔係話佢非法集結喎。 是散布非法集結喎。 係冇錯，嗱你激活呢啲咁嘅殖民地惡法係唔夠喎，你要有成個殖民地嗰個咁嘅官僚嗰、那個政治制度先得喎。而家政治制度欠啲乜嘢？ 軍部制咯， 仲咪就欠一樣港督啊！而家其實中聯辦就係想將佢港督化嘛，講到明佢而家係有監督嘅權力啊嘛。 咁唔係喎，我覺得佢比港督更大喎。港督就係一條友帶兩個政治顧問嚟嘅啫噃。 啊， 佢而家唔係喎，你 見到帶一千幾個啊， 佢係咁買物業，係啊，係咁買物業。 呢個加強版嘅港督咯。嗱，而家阿邊個嗱，佢即係以前喺， 所以咪話地方督府就係咁嘅意思嘛。 喺誒係咪舊年啊？舊年嘅時候，啊呢一、這個阿、啊、林鄭定係邊個？阿、啊、聂德权俾人哋問，其實而家咧，即係呢個中聯辦慳咗兩億嘅印花税咧，嗰、那個計嘅物業幾多少？係五廿幾個啫。但係琴日眾志佢所揭露嘅 咧，幾個？二零一五年之後加咗 ，total 係七百五十。 而家眾志所揭露嘅係七百五啊幾個，呢、這個只不過係舊截至到舊年二月嘅數字。 同埋佢係嗰間公司啫噃。 係啊， 你點知佢仲有冇其他公司？ 係啊，嗱，即係話嗱，其實佢就咁樣，佢阿眾志佢有個 pattern 嘅，佢就話啦，其實喺一四年之後一五年啦，因為佢覺得需要更加更加多嘅人去干預香港嘅政治啦，咁所以佢要買多啲樓啦嚇。咁、啊、但係你其實你可以預言嘅，同一個 pattern， 佢舊年搞完呢一個抗爭運動之後，其實亦都要買更加多嘅樓咧。 因為多咗人落嚟啊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單位住兩個， 我相信而家你七百五十幾咧唔止噶啦，可能一千個啦。其實就按比例計啊， 我估計中聯辦嘅編制三千人到啦。 係啦、啊，咁其實三千人已經等於緊，即係其實等於六七成政總嘅人數噶啦。其實已經係。 喂A.O. 得嗰幾百友啫嘛， 係嘛？ 中聯辦嘅 A.O. 多過你政府 A.O. 啦，係嘛？而家基本上係回復個殖民地體制喎，不過比殖民地體制更嚴苛。殖民地個總督嚟，自己戴住個瓜皮帽喺呢個卜公碼頭上岸，係孤家寡人一條友嘅啫喎。肥棒就帶咗呢個大龜細龜嚟嘅啫喎，咪三條友咯。點解似咩？似以前清朝嘅駐藏大臣，咪三條友上任咯。 嗯， 所以你咪要 engage。當地的人咯，而家唔係，佢唔需要 engage 當地的人，因為佢有幾千人喺度執行佢嘅政治任務喎，仲要話呢幾千人係專業政治工作嘅喎， 同埋即係 你冇一個政黨同佢有得比。 佢話其實唔係話淨係住曬喺港島區，沙田有， 沙田 觀塘有，九龍即係任何地方都有， 即係新界辦、九龍辦 係啦，即係跟住佢 辦咯， 係啦。僅有一個在阻緊咯，其實係即係中聯辦就是你的好鄰居嘅，其實就係、是。 喂，我所知中聯辦點止我哋所理解嘅同建制派溝通、同地區組織溝通啊？香港嘅大企業、外資公司，每一類型嘅外資公司都有個中聯辦嘅黨組嘅人負責㗎，同佢哋溝通㗎，你知唔知啊？係去到咁嘅地步嘅、只不過因為好多專業界別同商界嘅人唔爆出嚟嘅啫。如果爆出嚟嘅話，既然我覺得咧。我贊成權力露體狂嘅，如果我紅豆豆驚乜嘢俾人睇啫？我覺得就應該曬冷。嗱，我哋要求絕對透明化。你做黨委書記控制香港唔緊要，俾個 odd chart 出嚟先，等我知道我示威嗰陣時交信，唔好交錯。 係啊， 係嘛？究竟邊個部門？ 其實我所以我而家咧 俾個 directory 出嚟。 啊，所以我而家咧就其實好樂觀其成。呢、這個 我樂觀其成嘅，我覺得 樂觀其成，佢哋自己露下之餘，就係、是、亦都樂觀其成啦。美國民主黨咧喺呢一個選舉時間咧，就係咁俾壓力俾侵侵。當然我哋對民主黨係冇乜期望，但我覺得呢個其實幾好嘅，其實係即係佢哋有咁嘅權力制衡啦。呢、這個時間啦、喂，嗰啲説話激一激佢，喂咁侵侵都要做嘢 嘅。同埋你好簡單，你露咗鞋嘅話，咁嗰邊就要搞制裁名單，你自己掘個頭出嚟。咁你自己送咗去制裁名單嗰度就唔關我哋事 咯。係啊，呢個你自己攞嚟嘅喎，其實係。 咁啊，肯定係第一就唔再係林鄭啊！你問我，我好同情林鄭噶，我覺得而家。 啊。 咁你應該咪駱惠寧咯？ 其實係噶。 係啊， 係啊。 佢先係特區 噶嘛？ 佢先係特區話事人。 係啊。 佢監督緊特區所有嘅事務，議會裏邊究竟嗰啲人講乜、做乜，完全係佢負責。 啊。 俾唔俾你參選又係佢負責。你選咗入去之後講過邊句説話 DQ 你又係佢負責。咁咪係咯，梁君彥都唔使入黑名單喎。 其實我將阿樂慧玲比喻為呢一個港督咧，一啲都唔過分。 嗱，呢個係港督體制。 首先其實佢自己本身咧，比起以往嘅任何一個中聯辦主任咧，都要大權。同埋佢而家係第一個係坐兩把交椅，佢係做戴兩頂帽。佢一個佢唔係佢一個就係代表兩辦啊。其實係因為佢同時間兼任埋港澳辦嘅副主任噶嘛。佢而家同阿張曉明係平起平坐㗎，佢係。 嗯。 係嘛？即係所以其實而家你話兩辦施壓乜嘢？施壓物物 辦乜嘢都其實 根本就係樂慧玲啫嘛。 張曉明係佢條僆， 咪就係咯， 咪就係港督咯。 港督 我哋應該稱呼樂慧玲做港督， 就係港督根本就。 咁啊，林鄭應該點叫咧？如果係 市長。 我呢、這個應該叫做以前叫做副政司啦，係嘛？港督年代 其實仲慘過啊！其實因為你起碼咧，如果你講副政司咧，你都可以係即係統領成個公務員系統噶嘛。其實係 咪即係以前呢個咩咯？CS 咯、 啊、 ，Chief Secretary 啊，全部跌一格啊嘛，係咪？你意思係、 啊？我相信而家許正宇做接下劉怡翔個位，劉怡翔要走人，我諗都唔到佢話事啦，係嘛？佢最多話事係咩呢就係話喂，俾下面啦，聶德權我條僆嚟嘅，不如羅志光你走啦，你褪咗俾聶德權喺嗰度中老啦咁樣。其實聶德權我都識你嘅，你做嚟做乜嘢咧？ 係咯， 我想問一下，已經個面已經貴完，已經係攞嚟佔地，跟住攞嚟佔地之餘，仲要攞嚟執狗屎咯。 其實兩 做嚟做乜嘢？ 其實就係兩邊不是人。第一，你又保唔到自己嘅腰骨；第二，你喺權力面前，你根本就係一隻狗。 就算你去到公務員事務局，你做任何嘅嘢都係一隻狗。 係啊。 你咪走去清剿嗰啲黃絲公務員咯，係咪冇用嘅。其實你問我覺得，你咪走去喐醫管局嗰啲員工咯，走去喐嗰啲教師咯咁樣。我估計都係做嗰啲嘢嘅啫，係咪？咁你有仔女嘅，你有家庭嘅，你將來點面對你自己屋企人咧？我想話，港英年代出身嘅政務官，邱騰華也好，聶德權也好，好多人佢哋一種 justification 係咩咧？佢哋唔做就會更惡劣。其實你是要令到他所有牛鬼蛇神全部蒲出來，不應該繼續在這個政府裏面坐就位的、這些人應該全部撤離這個政府、你就變成一個深紅的政權，我覺得沒所謂的、深紅政權你就看看香港人有多少人繼續睡覺咯、你不破局，不去到這樣的局面，以往那三十年很多人說泛民一事無成，一事無成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中共一直都很聰明地鬥而不破，他就維持一個嘅假象、我記得我第一本出版的政治評論嘅書就係叫做《卡拉 OK 民主論》。其實成本書裏面就係講根本香港嘅議會民主就係好似卡拉 OK 咁。你揸住個麥喺度唱歌，個情感係好投入，但係嗰啲係假象嚟，係咪？你震曬音其實係製造出嚟嘅，嗰啲回音亦都係製造出嚟。香港的民主政治 即是那些自己調教的 equalizer、即是譬如即是老、那些下屬、啊、跟老闆一起唱 K、 教主把聲小一點對方的回音大一點， 是啦，這樣是這些才是擦鞋之道來的。 也都你可以作比喻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打格仔的民主，是永遠都是二任的民主來的，不是打真軍。 其實聶德權就是想做這件事， 不是打真軍的。這個就是港英一路到共產黨頭那十幾年呢，是令到香港人呢很成功的。其實我覺得就是他有一種參與的感覺，而二任的民主，二任而已，不是真的，是 FF 來的。不 是，這個就是期望管理咯。 是的，而政府就不做一些很極端的行為出來，於是就由港英過渡到去中共年代，維持一個所謂比較穩定的政治秩序。好了，現在天降大任於習近平了。習近平就最喜歡權力露體狂，向著 Donald Trump 又露蟹，對著默克爾又露，現在對著香港人又露了，去到一個地步，那你就會將所有政治文明的包裝撕破。那跟著再問 What next？ 撕破了的後果是怎樣呢？那究竟個家翁走去侵犯個媳婦的時候，那他的兒子會不會炸瞓呢？真的 系咯， 情節就會啫。 佢情節就會嘅，我哋 但係現實唔會啩，我諗。 喂，好難講啊！即係點解啲人都話喂，點解聶德權而家佢咁委屈？原來佢供樓喎，我諗佢唔使啩，係咪啊？ 嗱，但係你要記住啊，呢啲 A.O. 其實咧喺生活上都好 cheap 嘅。cheap 嘅意思係咩咧？ 即係著數攞盡， 乜都係要靠政府攞著數噶嘛。子女又有教育津貼，跟住又有呢個高級公務員宿舍，又可以選擇去呢個北拉山幾千尺。個露台仲大過你間屋， 唉，有啲網嗱，我有個我即係我有網友就喺度講，咁我哋花生台嘅朋友啦，咁就話原來就林鄭喺三年前已經講過，香港內部事務不需要中聯辦操心。 係，佢上場嗰陣時講 噶，2017年3月28日嘅時候講過嘅。咁佢嗰陣時專登住去港台講嘅。即係佢嗰陣時話啊嘛，拉票嗰啲唔需要去操心啊嘛。 其實你問我，林鄭其實生不如死， 佢呢個禮拜裏邊其實俾人剝光豬遊街。你問我就已經去到咁嘅地步。 嗯、 其實你做嚟做乜嘢咧？我覺得已經話到明呢條彈散基本上就係同一個嘅保安嘅阿婆阿嬸冇分別噶啦，仲要係唔著衫嘅阿婆。 啊、 你話死未？ 哇，好慘喎、 啊！你條僆大佬，即係話黑幫執行家法，而家基本法就唔係香港憲法，而家基本法變咗中共家法，家法就可以隨時改嘅。你條僆就係當眾劈喺條街嗰度劈佢，就係劈呢個聶德權。咁你做嚟做乜嘢？我想問，係嘛？嗱，你問我，我覺得仲有一個重要嘅位未 reshuffle 嘅，係張建宗個位，係張建宗個位。幾時你睇張建宗個位 reshuffle？ 換人啊，換邱騰華上去，嗰、那個就係中局啦，林鄭。 嗯， 你問喐咗啲彭人之後，下一個會喐 CS， 跟住再喐林鄭。 因為一喐到 CS 嘅話 就喐林鄭啦。 嗰、那個就其實係下一個特首嚟嘅。 係就喐林鄭啦。 因為而家唔會選特首嘅，選特首嘅話咧，喂你就等於幫你嗰個咩民主300 plus 操兵。呢、這個冇意義㗎！ 你嗰個選委會佢控制唔到601添啊！我話俾你聽啦。 咁、啊、所以其實佢而家佢一定係喐 CS 先嘅。咁原本嗰陣時有講過就係話，一係聶德權。如果喺班子裏面揀嘅話，聶德權啦，或者 冇啦，墮馬啦，即係話邱 騰 華。 邱騰華 今次墮咗馬嘅聶德權，即係話會係邱騰華啦。 邱騰華政治光硬啊！你見佢主動做嘢㗎嘛？ 喂，大佬佢點止啊？食咗自保三邊丸咁啊！邊完呢個就 pose， 跟住再邊頭條，而家再邊呢個左右紅藍綠。 唔係嗱，即係咁講嗱。你拆咗唔緊要嘅，即係你俾人嚟鬧翻轉頭咧，唾面自乾唔緊要啊。但你起碼你要拆得起先， 同埋政治光硬嘛。 係啦，就政治光硬咧，就重要過、即係其實你自己仲政治唔夠忠誠，呢、這個好緊要嘅呢、這個就。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聶德權佢都仲係面皮薄啊嘛。 咪係咯，呢啲咪就係港英文官。你唾面自乾打到昨日之我，你好似曾國衛咁樣。 係啊。 咦？如果俾我？我直情印件習近平嘅 T 印喺個心口嗰度上立法會啦， 心口照啦， 係咪？直情將個碟掛喺個心口嗰度上立法會啦， 嗰啲似非洲嗰啲土人咯， 係嘛？褲都唔著啊，屌！淨係掛住個碟擋住中央，係 喎， 係咪？證明呢個就係叫擋中央。係嘛？咁咪掂咯！ 即係好似以前阿邊個咁樣樣，唔係講咩？講咩？ 阿艾薇薇咁 啊！係啊，艾薇薇咁啊，係啊， 係咯。 啊！ 所以我就話你以為香港有險可守，有險可守。係嘛 ？Over my dead body， 今次真係 dead body 啊！你問我、無險可守嘅原因咩咧？我一路已經講啦，港英嘅政治文明係人治，唔係體制，係人治嚟嘅。佢冇 build up 到一套民主嘅體制俾香港。所有戀英嘅人其實應該譴責嘅英國佬當年喺撤出殖民地之前係冇真正建立一套體制，因為佢唔捨得放棄嗰個權力，去到 last minute。 嗯， 好啦，靠人治一條彭定康過嚟。然後就用他的政治技巧和北京開拖，然後鞏固香港的對港英的支持。這套人治的體制是經不起風雨的考驗的，其實很簡單，你看到一換了董建華到陳方安生董陳之爭第一波，以陳方安生被這個副總理前期身份斥退休，港英第一個留下的系統崩潰，叫做公務員系統，換上的一個叫一套叫政治問責制。這套政治問責制其實就是開啟了列寧式的幹部體制入侵港英的公務員系統。 還有誰啊？陳淑莊還有講一句說話很天真，下一步就會搞你法治的了。 哎呀屌， 搞緊啦！你有冇睇路透社嘅報道啊？ 點解會退休？我想問一下。 唉，真係好心唔好再講呢啲咁嘅説話啦！即係呢啲講呢啲講啲説話咧，第一你又冇能量，第二呢啲阿媽係女人，越聽越垂頭喪氣，其實就真係。 即係咁樣，阿仔個同事同你講，小心你老豆啊，佢會搞你老婆噶咁樣。其實佢老婆 我知啦，我日日喺度偷睇，日日喺度心痛噶啦，已經喺度喺個門口罅裏邊，唉，真係都。即系已经喺度落泪噶啦，已经你仲喺度讲讲嚟有乜意思咧？真系， 真系得啖笑我覺得。但系究竟，我相信好多观众啊，最关心嘅咧就系 what next。 嗯， 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相信要集中讲一讲， 系 就系我哋点样应对呢、這、一个自1997年以嚟嘅外边就系武汉肺炎全球流行，对内就系一国两制终结。 嗯， 然后我哋点样去应对咧？ 系。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呢由1号到30号，不过都是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了人民超市的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嗰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咗酒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